少数一身是胆，这无数一介金兰，西夏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传书天神权，翻江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西夏和 有些酸，再回味，又变成甜，快乐的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，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9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9到2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大兴在18到31度，丰台在19到32度，海淀在18到3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清凉谷在18到32度，香山在18到32度，云居寺在18到3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荔枝的作用有哪些？到了夏天呢，荔枝就开始大量上市了。荔枝味道甜美，水分含量十足。那么荔枝有哪些功效呢？荔枝果肉具有增补能量、增加营养的作用。荔枝对大脑组织有补养作用，能显著改善失眠、神疲等症。虽然荔枝的葡萄糖含量非常高，但是荔枝中含有的氨酸物质能够降低人体的血糖，所以一次不可以吃太多荔枝，否则会引发低血糖的症状。荔枝肉含丰富维生素 C 和蛋白质，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，能够消除色斑，让皮肤变得更为光洁。说起夏天，这个季节玩水最适合不过了。而在北京周边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从市区到这里仅需1个半小时，周末想去的话说走就能走了，它就是金海湖。金海湖原本是在1679年的大地震中断裂出来的峡谷，后来经过改造才有了如今北京市的第三大水库。这里的湖水是蓝绿色，天空干净的像水洗过一样，四周的群峰倒映在湖面。在这个不数千岛湖的耍水地，还有不少娱乐项目，你可以划船、滑索、玩水、上摩托、飞伞等等。这里更像一个水上娱乐园，挑个天气好的周末，约上好友带着家人即刻出发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谁的？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

许重新琢磨是大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春水流啊流，向东流啊流，你的心我懂，你还有 手，冷冷清清。